从相思河畔变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秋风无情，伤悲，为什么会褪了残红？啊，人生本是梦。自从相思河畔变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相思河畔见了你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自从相思河畔变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为什么会褪了残红？啊，人生本是梦。自从相思河畔变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。